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今天中午是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是18到25度，那湿度是35%。那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多云见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气温23到20度。那另外呢播报一下这个花粉状况，我也是成功的这个变成了过敏性鼻炎。那4月16日，也就是昨天哈，本市的花粉浓度监测结果是每千平方毫米127粒，浓度是偏高的。那17日城区花粉颗粒数是每千平方毫米200到300粒，依然保持非常偏高的水平。本市呢进入了盛花期，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的水平，所以敏感人群尤其是重度过敏患者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盛的地方。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这个 CD 机你是怎么回事？好吧，我们的 CD 哈，真的是这两天连续两个 CD 机，我用了 CD 一呢 ，CD 一卡碟 ，CD 二也是卡碟，好吧，我们没关系啊，我们换固定的电页。好了，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来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依然是一个花粉浓度较高的晴朗的好天气，花草繁盛，所以说呢，如果不过敏的朋友依然可以去室外好好感受一下今天温暖如夏的这个温度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我之外，终于迎来了一位美女嘉宾，这也是我们的新朋友。那我们来隆重介绍一下哈，她是来自以色列旅游局的媒体经理刘薇，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哇哦，好正式哦。对，没关系，我们待会儿就聊起来就嗨了哈。 对， 其实刚才我们还在聊说，在最近的一个多月里面，以色列就是说以色列的嘉宾来分享的真的是不下四次了。对，所以我说以色列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啊。对，这个你在旅游局应该是有切身体会的吧。 对，因为其实我在这个旅游局已经工作几年了嘛，最近就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我身边其实一听说我去以色列旅游局都问我，哎呀，你去那儿啊？ 啊，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 是不是不安全啊？有人去你们那儿旅游吗？但是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慢慢就会说，哎呀，我的谁哪个哪个朋友去以色列玩了，特别喜欢，觉得特别好，完全就是他们意想之外的这种景色呀，然后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去过的人都说好， 是的， 然后就是觉得我的工作现在越来越有成就感， 是的，非常的迷之羡慕。对，上次冰沁还说呢，说哎呀简直是没待够，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他愿意在那待至少20天。 对，很多人都跟我这样说，就是住在那儿，然后待一段时间，就是慢慢的去感受，慢慢的去品味，他们都是这么跟我说的。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专业的大拿的分享之下，我觉得肯定会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以色列，它的方方面面还有一些细节。我觉得像以色列大家都说啊，不就是那几个城市吗，像什么特拉维夫啊、耶路撒冷还有死海，但是其实地点都是一样的地点，可是你去的人不同，感受就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文然后不同的视角给你解读不一样的以色列。好，那么这个刘威可以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有一个10分钟的资讯，资讯之后，然后我们就正式来分享以色列，好不好？好的，那么马上呢，今天我们的旅行号新鲜资讯就要来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鲜资讯都有哪些。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是关于北京啊，北京天桥投150亿建文化消费重地。昨天呢，天桥盛世集团发布了2018年天桥演艺区重点演艺内容和改造规划。除了精彩的演艺内容之外，天桥演艺区整体规划将新增40万平方米，投资150亿元，将这里打造成北京文化消费重地。那天桥演艺区规划将立足北京新总规的要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湖广会馆、宜兴会馆、粤东新馆、庆城宫等文保项目，建成天桥文化传承中心、天桥市民中心等文化项目。那这些项目呢，或正在实施当中，或在有序推进，将为天桥演艺区注入更加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那已经基本完成布展的天桥印象博物馆有望于5月18日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哇，这个值得期待啊，大家可以先去一睹为快。那该馆以天桥为主题，展示了这一区域数百年来的变化，其中既有天桥皇家文化的呈现，也展现了天桥浓郁的市井气息以及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其中你看得到像乾隆狩猎图，也看得到街头小贩使用过的器具，非常全面地展示了天桥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那2017年呢，天桥演艺区全年演出共842场，观演人数超过了50万。2018年，这里还将继续打造华人春天艺术节、世界女性艺术节，还有北京国际设计周、天桥艺生活、老舍国际戏剧节、天桥音乐剧演出季等品牌活动。那音乐剧仍将是天桥演艺区重点打造的内容，像周日恋曲、长靴妖姬、芝加哥、妈妈咪呀等精品力作也将陆续上演。到时候大家就持续关注吧。天桥呢真的是越来越与时尚接轨，同时呢又做好了这个自己文化的传承。再来关注第二条，第二条是关于青海，大美青海主题日启动了。为扩大大美青海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来青海游览观光，那4月15日，青海省旅发委在银川成功举办2018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暨旅游装备展，那大美青海主题日活动。宁夏回族自治区旅发委副主任党建平致辞，青海省旅发委党组成员原青办主任白四座讲话，并共同参与了大美青海主题日的启动活动。 反正就是这个在活动的期间呢，热情奔放的康巴舞蹈和悠扬动听的土族花儿吸引了与会者的眼球。在阵阵欢呼声和掌声当中呢，大美青海旅游资源推介会盛大启幕，并且非常的成功。其实青海作为青藏铁路的起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利用此次2018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大美青海主题日的活动之机，向四海宾朋发出最诚挚的邀请。青海省旅发委将继续本着相互合作、客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合作理念，为大美青海整体形象构建与传播助力，为合力推进全域旅游的建设，现在都是全域旅游哈，发展优质旅游，打破区域限制，打造自驾车旅游线路产品，整合营销资源和力量，合力快速提升西北旅游知名度，做出积极的努力。我们也是拭目以待。说完了这个青海，我们再来关注航空方面的。海航正式开通北京至墨西哥城直航，哇，这又是一个特别大的利好消息。这条航线每周执行三个往返航班，周一三五由北京出发，周二四六从墨西哥城返回，那途中短暂经停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这是中国航空公司开通的首条连接中墨两国首都的直航航线，非常的便利，这一下缩短了好多距离。那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卡洛斯德伊卡萨表示说，这条航线的开通为继续推动墨中贸易、投资和旅游提供更多的机遇，那也将有助于双方持续加深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邱小琪表示说，这条航线新航线将成为连接中墨两国首都最便捷的空中通道，也将开启中墨友好新篇章，展现中墨关系的蓬勃生机，为两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插上新的翅膀。那神秘的玛雅文化、迷人的坎昆海滩、丰富的美食习俗，墨西哥是最受中国游客喜爱的拉美旅游目的地之一。目前中国是墨西哥第二大贸易伙伴，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那相信随着这个直航的开通，会更加的促进中墨两国的经贸往来以及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互利互通哈。那第四条资讯是来自关注印度啊，印度有望年底开建首条高铁，票价或为全球最低。印度媒体援引铁路公司官员的话报道说，印度首条高速铁路有望在今年12月开工，预计2022年投入使用。那这条高速铁路连接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和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全长 505.8 公里。2015年12月，是这个日本首相去访问印度，日印确定这条路线选用的是新干线的模式哈。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说，印度高铁将仿照就是日本的新干线，那他们也是经过去学习和吸收各方的经验，那高铁届时分为经济舱和商务舱两种座位，如果选择经济舱从孟买前往艾哈迈达巴德，票价大约是3000卢比，也就是大约合人民币288元，那短途旅客票价相应的会降低，最低大约是250卢比，也就是24元人民币，这真的是非常的便宜了哈，比搭乘出租车还要便宜。反正呢，印度媒体报道说，上述票价是印度现有同线路铁路普通票价的大约1.5倍，有望成为全世界票价最低的高铁之一，还真的是呢。好了，那我们这个刚才说完了关于日本哈，就是印度也是跟日本有关，那最后一条就是日本的消息，离开时留下过路费，打引号的过路费，那日本明年要开征出境税了。日本国会参议院11日表决通过了国际观光游客税的法案，向每名离境者征收1000日元，大约合59元人民币的出境税。这项法律将于2019年1月7日起正式生效，适用场合是所有年满2岁者搭乘飞机或乘船离开日本，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就是日本人哈，以计入机票价格等形式征收。空乘人员和入境不满24小时的中转旅客无需缴纳。 这是日本自1992年开征地价税以来首次新设永久性国税。那开征出境税之后，日本预计每年将新增430亿日元，大约和25亿人民币的税收。日本政府说，这笔资金将用于简化出入境手续，改善和提高日本的旅游环境和服务水平。像这个日本的相关的一些党派呢，都是反对这项新法的，他们会担忧说，缺乏指标衡量这一新税种所产生的效果，资金可能会遭到浪费。那一些日本民众也是对政府征收出境税感到了不满，说首都东京成田机场一名男性乘客就说了，说每次1000日元，我觉得这个太高了，有种不公平的感觉。对，如果要是商旅人士，他经常出差的话，其实会很麻烦，也是有点不公平哈。那不管说这一项税收的新的税收它的效果如何，希望对于我们旅行者而言都能是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的提升作为补偿。好了，今天呢我们就是简短的说完了今天的所有资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我们的神秘大来宾，虽然他已经跟大家打过招呼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隆重的有请神秘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好了，伴着这样非常激昂的音乐，我们再次掌声有请以色列旅游局的媒体经理刘威，欢迎。 谢谢。 哎，好的。对，其实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听众就开始留言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来分享几个吧，就是这是大家真实去过以色列的一些感受哈。Alex 李创他就说，去以色列最美的地中海城市特拉维夫，这里具有地中海的风情，在美好的早晨迎接地中海第一束阳光，像本地人一样度假，好好享受日光浴的美好时光。原来旅行才是生活。这个刘威，你也是去过以色列的，你觉得他的这句话，你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吗？ 我第一次去特拉维夫的时候，我挺惊讶的。 嗯， 就是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放松。 是吗？ 对，然后在地中海的那个沙滩旁边，然后有很多人在那儿躺着晒日光浴。 哦。 然后呢，打排球。 哦。 然后也有打那种他以色列那种自己的那种，就是有点像空中乒乓球的那种感觉。 哦。 你每天早上起来，我有的时候会被，因为我住在沙滩旁边的酒店嘛。 我这个地理位置绝佳。 对，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你会听见砰砰的那种声音，一看就是大家在也打这个球，很早的时候，还有人在那跑步，然后遛狗，有很多很多的狗，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很舒服，然后哎我也想在这儿躺一天，我就什么都不干，我就在旁边躺一天，我觉得特别舒服。 是的，而且地中海的阳光又那么的明媚， 对， 就能够想象出来啊，就一睁眼看到窗外的那样的景色，就让人觉得所有烦心事儿都已经忘了， 就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平静的那种感觉，很静的这样的。 是的，对，这是这个关于特拉维夫哈。那还有再来分享一个吧，叫做 Ofaket， 说以色列的戈兰高地，穿越到红海边的埃特拉，纵观北南，我们边走边看，完全改变了脑海中原来对以色列的印象。被迫与我同行的那位，天天是兴奋着、幸福着、快乐着。大城、小城、荒原、田野，每一寸土地都有惊喜。今天还了车，入住了酒店，他喜欢上了这里，千方百计的不想回去了。对，好多人可能都是一开始对以色列会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觉得可能没什么意思。但是真正去到那儿之后，你才会一改往日的这样刻板印象。 因为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我们微博上有一些粉丝的留言 啊， 他去之前可能会微博给我发私信问我说，哎呀我最近去我有一点担心会不会不安全呀，我自驾方不方便呀， 是的， 然后我就会回复他一些信息嘛， 是吧， 等他回来以后他也会给我留言，他说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幸亏没有取消行程，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 方便。 对， 他说我真是没有想到以色列就给我这么多惊喜，就是跟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感受是一样的。 是的，到底以色列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会给人如此大的惊喜，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说一说哈。对，既然请到了旅游局的朋友，那肯定这个要更加的权威，然后就方方面面都可以跟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些哈。那如果要是说现在因为想去以色列的朋友越来越多，那现在这个签证方面可以跟我们先说一下吗？ 签证方面其实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其实现在签证非常非常方便。 是吗？是有电子签了吗？ 没有，暂时还没有电子签。但是如果说是团队的这个朋友的话，是直接通过旅行社就团队签，非常快，而且呢就是直接在旅行社这边办理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想自由行的朋友们，就是直接可以到北京的大使馆，还有上海、广州、成都这几个领事馆去自己申请他这个自由行的这个旅游签证。 也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要求的手续也比较少，而且从2016年开始，以色列跟中国之间就有这个10年签证的这个协议了。 哎呦，10年了， 对，所以其实你申请的话，可以拿到10年签证，这个非常方便，你以后再去啊，都不用再去申请。 哇，这个好棒啊！是只要。就一次签证所有都是10年有效期是吗？ 对，他是看你的护照到期是什么时间，然后他给到你护照这个到期时间，但是如果你的护照是新做的新办的，那就可能能拿到10年签证。 哇，太棒了。 而且我觉得就我自身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喜欢旅行嘛，所以我觉得以色列的签证非常良心，签证费非常便宜，才100多块钱人民币。 我的妈呀，100多买不了吃亏，100多买不了上当。对，那这以色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所有都是利好的消息，大家可以去新办一本护照然后去签。对，哎，可是就是那假如说是新办的，说我想要一个10年的签证，那如果白本护照的话也会比较好签吗？ 白本护照我建议是把你之前的旧护照然后一起提交上去，因为如果你一点记录都没有的话，可能他会还需要要求你 审查 手续啊，或者补一些材料。对， 是的，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哈。但是呢，确实这个给的有效期太长了。如果要真有10年的话，那我觉得那随时都可以说走就走了。 对，就是说走就走。 真的，以色列是一个值得大家说走就走的国家。对，那如果要是说飞行的话，这个飞行距离也不是特别长，大概是 飞行距离现在是这样，就是去的时候大概是10个半小时左右。 十 个半小时左右。但是其实现在大家可以选择的航空公司很多。比如说像以色列航空，他们从北京和香港都有直飞的航线。然后呢，像刚才你咨询里提到的海南航空，现在他们从北京和上海也都有直飞航线。然后呢，国泰航空是从香港可以有直飞的航线，所以大家选择还是很多的，而且联运啊、联程这些都很方便。 是的，而且就选择的这几个地方，你比如说像香港，你还可以在香港再玩一段时间。 对，你还可以买 对呀，买完了之后，然后再去以色列。 对， 是的，其实以色列呢，这个除了买哈，当然我们待会儿也会说到购物的环节。那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们去到以色列了。那如果要是一般去以色列的行程的话，那建议先从哪儿开始呢？是先从首都还是其他的城市？ 其实我是建议说大家可以走一个经典线路，大概8到10天左右的这个行程， 8到10天 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其实以色列地方不大，从南到北你开车可能也就6-7个小时就可以走一趟，可能在北京你还堵在哪儿呢。 是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去的话，可以先从特拉维夫出发。 先从特拉维夫出发。 对，因为飞机都飞到特拉维夫嘛，所以你在特拉维夫可以稍微停留一晚，然后做一个简短的休息啊，或者是调整，在特拉维夫转一转。然后呢去到北部比如说像海法，然后加利利湖，然后格兰高地、阿卡古城，这些都是可以游玩的。 我的天哪。 对，然后从北部再下来以后到耶路撒冷，然后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我当然建议大家在耶路撒冷可以待到2天到3天的时间，这样可以慢慢的来品味这个城市嘛。 是的，耶路撒冷好像给人一种非常肃穆的感觉。 对，就是你会一到那儿你就会觉得整个城市会感觉非常神圣，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一下自己也严肃起来了这种感觉。 对， 然后就觉得哎呀自己要好好的学习一下知识啊，然后多了解一下历史啊，然后就这种感觉。 走开，你打扰到我学习了。 然后从耶路撒冷再出发的话，再往下再往南部走，就可以去到死海这边，然后去马萨达，然后死海当然 我觉得中国人大部分都知道，因为小学课本里都学过，就是死海不死嘛。然后 是的，浮力最大的一个湖。 对，它一下就可以飘起来。 嗯， 然后呢，从死海这边再回到特拉维夫，这样再从特拉维夫回来，这样是比较经典，而且是比较顺畅的一个行程。 对，这就是一个大的环线了哈。 对，是大的环线，而且按照咱们来讲，就不走回头路。 是， 对， 基本上旅行就是我们都会比较提倡这个， 对对对， 不走回头路，然后就直接再回来就行了。 嗯， 对。那其实这一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经典，它串联了很多包括有自然风光，有这个城市的人文历史。有大城市，有小乡村，然后基本上好像以色列的好多精华全在这条线路里了。 对，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比较经典的一个线路。这样而且时间上也比较合理，安排上也比较合理。 对，8到10天，那基本上像特拉维夫还有耶路撒冷就是可以停留1到2天，2到3天这样吗？ 对，2到3天这样我觉得都可以。 对，那像中间的戈兰高地，好像刚才因为也有朋友去提到过，说这个地方他很喜欢，他是这个戈兰高地，他是在什么一个区域呢？基本上开车多长时间？ 从特拉维夫开车到戈兰高地，应该差不多也就1个多小时 啊，这么近 呢？1个小时左右 哦。 然后呢，其实我是推荐大家在北部这边，除了像海法呀、加利利湖、戈兰高地这些。其实它可以玩的比较多，因为以色列虽然地方很小， 是 但是其实地貌差别很大。北部你会看到，你像特拉维夫，你去就是海边、然后就是非常轻松的这种环境。然后你去到北部呢，它是有一个这种海拔在，然后呢，它是满眼都是绿色。 哇，我喜欢！ 哎呀，都是进森林了这种感觉，就满眼都是绿色、而且那边有很多酒庄。所以我觉得那个朋友如果不自驾的话，可以去酒庄，然后去品尝一下红酒，以色列的红酒也非常好。 太棒了，这个酒庄我们稍后得好好的详细说一下。其实自驾也没事，但酒庄它可以住吗？ 酒庄现在一般都不太可以住、但是那边其实我推荐，如果你想体验非常以色列当地很特色的这种、因为北部有很多吉布兹，你可以住在吉布兹里面。 吉布兹是？ 吉布兹就是跟咱们中国来说就是人民公社那种感觉。 我懂了， 共产共销这种。 哦， 所以它、 这个还真没人分享过， 那种很原始的这种风格、然后大家都是吃食堂啊，然后每个人住的都差不了太多、大家一起有洗衣房、然后每个人有不同的分工、你在这里面做些什么。然后也有那种就是这一个吉布兹大家的幼儿园都在一起、孩子们全都长在一起。 哇，这真的是没有任何贫富的差距哈，大家都差不多。 对， 那你体验过这种吗？就是到他这里面。 我暂时很遗憾还没有真正住到过吉布兹里面、但是我去过几个吉布兹。 哎， 就是每个吉布兹可能因为以色列现在有很多吉布兹、它分布在南边、北边都有、所以你去的每个吉布兹可能感受会不一样、你去像北部它就是都是绿色。然后你可以在那儿，我曾经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去北部一个吉布兹、它院子里有那个椰枣树 啊，椰枣树， 对，正好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椰枣就开始往下掉，它是完全自然熟透的那种、虽然我之前也吃过那种椰枣，但是就是还是后期稍微要加工一下，给它晒干呀、晾干这种过程，但是那次就是完全树上掉下来，就掉在地上，然后呢就跟我们说你们完全可以捡起来吃，我们真的就、捡起来之后稍微擦了擦，然后就直接吃了。 好吃吗？ 非常好吃。 哇，超甜， 那个甜度就是非常、非常适合，然后呢、很绵很密的那种。 好，还有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迎回来，继续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也是来自旅游局的好朋友哈，来自以色列旅游局的媒体经理刘威，欢迎。 大家好。 哎，是的，这个刘威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的漂亮的姑娘，也是去过以色列好多次，然后今天呢就是带着她的视角来跟我们推荐不一样的以色列。刚才我们是说到就是叫吉布兹那个那它算是什么呢？算是一个部落还是 一个 制度？ 社区， 社区， 一个社区、哦、但是这种社区其实相当于就是吉布兹，也可以叫、这个是一个代名词、这种社区的形式就叫吉布兹。 是的，其实吉布兹还是就是体验一下，让人觉得挺不一样的，就什么大家都是平分。 对， 吃那个沙枣。 对中国人来说，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有感兴趣。 对啊，对啊， 是社会主义这种人民公社这种形式。 对啊，我们会很熟悉。 啊，这种就会感觉很熟悉，尤其可能父辈这一辈人， 对 他们可能会更有亲切感。 是的，就是以前那种大锅饭哈， 对 食堂，大家都是想吃什么，就是反正就这些，大家就平分就完了。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这也算是他们人文的一部分。 对， 对，然后那其实刚才说了那个经典的线路，那我们不妨就是具体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对，那你最想介绍的是哪一个地方呢？ 其实我最想介绍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非常喜欢特拉维夫。 哦。 但是呢，我身边基本上去过的朋友都是最喜欢耶路撒冷。 哎，对，好多都是这样。 对，因为可能就是耶路撒冷更有历史的这种沉淀感，然后他能看的这种历史的这种人文的东西更多。而且呢，就是你会拍出照片啊，或者拍出视频啊，会觉得非常的带感。 哦，原来是这样。 对， 耶路撒冷应该是土黄色为主吧？ 对，因为它这个其实这个颜色现在就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这个石头色就是耶路撒冷色。 哇， 这个石头呢，其实我觉得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耶路撒冷有一条街叫马米拉街。 马米拉，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 shopping mall 的那种形式，它有一条街旁边都是这种专卖店，然后它晚上的时候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这个太阳会照到这条街上，它其实那个颜色的石头也是这个耶路撒冷这种城墙的那种颜色。它全部都反射出那种就是那种淡淡的黄色发金色的这种光。 哇，那看着挺金碧辉煌的。对， 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的啊，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购物街，但是它并没有说那么的就是像现代化呀，全都是那种摩天大楼啊之类的。 对对 对， 对， 还是保留了它的 步行街这样的这种形式。 它那个街道是不是也是石头铺就的？ 也是这种石头铺就的。所以你就会颜色，你就会觉得整个跟，因为它离老城很近嘛，你就会觉得它整个跟老城融为一体了。但是其实它卖的东西都是很现代化的品牌。 对，很贵。对，其实说到这个确实得提示大家，因为在以色列其实消费并不是很低的。 对，消费因为它是发达国家嘛， 对， 所以消费水平其实并不是很低。然后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应该跟欧洲的水平差不了太多。 对，反正还好，大家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因为好多人会对以色列有一些误解，就觉得以色列是不是不发达呀，或者说不安全，其实这些都没有，相反它还是很发达的。 对， 所以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啊。对，这是刚才说了这么一个 shopping mall 的街道，叫做什么什么什么 马米拉， 马米拉，对，马米拉大街。其实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它肯定是它也分老城区和新城区，肯定去到这儿是到老城区去体验和感受是必不可少的行程。 对，这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你比如说像哭墙大家都知道， 对， 然后呢比如说像苦路啊这些地方， 还有苦路， 对，这个就是一些就是 对对对， 有这个历史风味的这些它是有历史遗迹的。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到了以后就会觉得，因为它老城里分为四个区嘛，每一个区可能有那个犹太区、阿拉伯区、亚美尼亚区和基督区。然后呢你每一个区域所看到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特别一样。有一些犹太区呢可能就是犹太历史的这些所有遗留的这些东西。那可能你到阿拉伯区它有一些阿拉伯的市场啊，然后亚美尼亚区他们住的都是亚美尼亚人。然后可能你到基督区它可能有一些原来这个基督这边它有一些历史的这些东西。所以其实虽然这个老城区不大，但是能看到的东西非常多，而且有很多这个铺的这些地啊，还有墙的这些石头，其实都是原来留下来的这种几千年的这种东西。 哇，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看到这个石头或者看到这条街道，可能就跟几千年看到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真是一个历史迷的话，你会到那儿会非常的兴奋，你就会觉得你看到的每一步都是原来真实的这种历史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神奇的，几千年的一块石头，真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在一些电影当中，像什么波斯王国就讲那些历史的，然后都是在拍一个那个那样的场景，哦，就感觉好像说那个几个世纪以前它就是这样的，然后现在你到耶路撒冷依然是这样的。 对， 哦，这个 还原原来这种历史，所以我们经常就说， 是啊， 嗯，就感觉像坐着一个小火车在历史当中穿梭的这种感觉。 哎呀，简直是太棒了！我觉得要是哪个学校应该是组织一下哈，这个历史老师啊，如果要是带着学生在这种地方讲课的话，那绝对是记得特别牢的。 对对对， 嗯，是。那其实，在老城是不是也有广场之类的地方？ 其实它在哭墙前面是有一片广场区域，然后呢，那块是比较老城，其实相对就是就我而言是最宽敞的一块地方， 嗯，啊，是吗？ 相当于就是有一片广场的地方， 嗯， 然后呢哭墙前面它也分为男女要分开的嘛， 嗯嗯，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进到哭墙里面，然后去塞自己的愿望的小纸条啊，塞到那个哭墙里面。 哦，还可以塞小纸条。 对，可以塞小纸条， 哦，那有人去把它拿下来然后看看吗？ 反正就我去的时候，哦，你离比较好塞的地方几乎都塞满了 啊， 哦，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墙很高，但是还是有人去塞这个小纸条。 哦，就可以塞到那个墙里面。 对，你塞到墙缝里面。 嗯嗯嗯。 对。 对，把这个哭墙都填满，然后写下自己的愿望和想对他的说的话哈。 对 对，好多人其实把这个哭墙这个作为一个倾诉或者说是一个很有敬仰的这样的一个地点。 嗯 嗯，对。那其实说到老城呢，大家都会对于，因为很多的城市都有老城区，但是我觉得耶路撒冷的老城区还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确实历史太厚重了。 对，其实确实是历史太厚重，而且这个。交通错杂的这些历史啊， 嗯， 然后之前的这些过往啊， 嗯， 都在这儿你都能呈现，都能感受到，所以这个就是它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嗯，那如果要是说除了这个我们去感受历史的这个部分，如果要单纯的从一个游览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地方也适合比如说打卡呀拍照啊，或者说去这个欣赏的一个地方吗？ 我觉得其实如果是打卡， 嗯， 就是你说比如说我发非常炫酷的朋友圈， 嗯嗯，是的，就是网红打卡点， 对，就 那种就 是发特别炫酷的朋友圈， 嗯， 其实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到橄榄山上去拍。 橄榄山， 对， 嗯， 因为其实橄榄山是就是离老城区稍微有一点距离， 嗯， 但是因为它是山嘛， 嗯， 然后因为耶路撒冷本身海拔就差不多800米， 嗯， 所以你800米呢是差不多在那山上你是可以俯瞰整个老城的。 哇， 相当于是一个制高点，你去俯瞰这个整个老城，然后你能看到那个金顶的清真寺啊，然后可以看到老城墙，可以看到老城里面的一些建筑，而且我个人推荐，其实不管是日落还是日出的时候，日落还是日出的时候 都要去橄榄山。 其实去橄榄山非常好，因为 盖 特 一个点 看过有一个照片， 嗯， 就是有火烧云， 哦， 然后它又在橄榄山上，然后整个背面就是天空都是火烧云的颜色， 嗯， 前面又是老城，然后你去站在这个拍照，非常非常的炫酷。 这也太炫酷了，我的天哪，橄榄山这个地点大家一定要去，这绝对是拍大片的一个好地方。 对，如果你要是日出的时候去的时候呢， 嗯， 其实更好。 嗯， 因为你太阳刚升上来的时候，它会有那个阳光照过来， 嗯， 然后照过来的时候你照到金顶的清真寺的时候，它会反射这个光芒， 嗯， 你会觉得哎呀这一天就是特别元气满满的这种感觉。 是的，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特拉维夫，就是早晨起来都会让人觉得这一天都是美好的。 对， 一个是特别的庄重，一个是特别的轻松。 对， 嗯，那比如说要是行走在这个老城的街道，比如说走累了，会有一些小店，比如说咖啡店啊，或者说甜品店，或者卖一些手工艺品的当地的一些作坊什么的在这里面吗？ 有的有很多 很多。 因为我每次去，有的时候跟朋友一块去， 嗯， 你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他后边没有人了 啊， 他可能就走到哪个小店里他就进去转了 啊，是很有这种可能。 对，然后我还要回去再去找他， 哎， 然后就还要挨个每个店去看， 哦， 说他是不是在这里看，他是不是在那里看， 哦， 就是他那个耶路撒冷老城里面有很多这种小店， 嗯， 卖一些当地的纪念品啊， 嗯， 手工艺品啊，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餐厅，然后还有一些卖当地的特别纯正的那种胡姆斯酱啊，它都是 哇， 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那种百年老店这种 哦，我懂了。对， 然后所以就是你当然可以在一边走一边逛，一边走一边逛。 那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老城区可以 逛个大半天，或者说甚至一天都不会觉得烦， 一天都不会觉得烦， 是吧？ 对，就是你慢慢走，慢慢逛，一天都可以。 那如果要是说在这个耶路撒冷，因为要建议待2到3天嘛，那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合适呢？也是离老城近吗？ 其实我住，住，其实我建议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预算需求来住，因为老城那边的酒店相对来说可能价位会高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住在老城区附近会你游览起来会更方便。 是的， 对。但是如果说你因为你的预算稍微有限一点，你也可以稍微往远一点的住，因为耶路撒冷它有一条那种跟轻轨似的，它是贯穿整个耶路撒冷的， 那交通还是挺方便的， 交通还是很方便的。如果你住的地方离这个轻轨站不远的话，你直接坐这个轻轨自己就可以到老城，因为它的终点就在老城那边嘛，你直接坐过去就可以了。 哎，那也不错哈。对，哎，可是一般在老城旁边它会有除了酒店之外有民宿这类的住所吗？ 现在也有这种 Airbnb 这种 啊，但是很少， 需要自己去找，需要在 Airbnb 上自己去找，也有很多，特拉维夫就更多， 是吧？ 对， 大家其实可以去选择一些好的 Airbnb 也不错。但说实话，这个如果要是好一点的话，它的价位基本上跟酒店也差不太多。 对对对，所以这看还是看大家预算， 风景由人吧。反正大家就是可以自行去选择一下。那我觉得，其实耶路撒冷真的就是不光是有严肃的那个部分，还是有很多鲜活的呈现给大家。在耶路撒冷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风貌，全都是耶路撒冷荒。然后全是那种古老的石头，包括路啊、墙啊，还有清真寺啊，都是这样的。对，那清真寺也是必去的一个景点吧。 对，你这个也是，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外观去看一看呀，然后这样的，因为它是如果不是信仰这个，它是不让你进的。 哦，不让进的。哦，好的，那这是我们用了，哇，用了大的篇幅介绍了耶路撒冷。那第二个就是来到你喜欢的城市吧，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我是真的非常喜欢。 你喜欢它的点在哪儿呢？ 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先去的耶路撒冷，就是历史很厚重这种感觉，然后到了特拉维夫我就一下觉得，哎呀，人很轻松很放松的这种感觉 啊，就有一个反差的对比。 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对我来说就特拉维夫帅哥特别多 啊。真的吗？行了，马上特拉维夫走起。 帅哥特别多，然后就是而且大家都是很年轻的这种感觉， 就很鲜活， 很鲜活这种。而且大家你会看到他在沙滩遛狗、打球、滑滑板车、骑自行车，然后跑步这样的，就是你会觉得非常生活化，然后又很年轻，然后你会觉得在这里待着特别舒服，特别能放松自己。 他们那边人相对来说是比较严肃高冷的，还是比较热情奔放的呢？ 热情奔放 是吗？ 对，你自己走到大街上，他有时候会问你，哎，你从哪来的呀？然后呢，你说你从中国来的，他会有时候会那个非常用蹩脚的那种中文跟你说你好你好，然后就尝试会要跟你聊天这种。因为虽然就是以色列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一个地方， 是的， 但是其实中国对于以色列来说 是一个更神秘的东方力量， 神秘的东方国家。 对， 所以大家都是充满了好奇，然后而且以色列人非常热情，就是你在大街上，如果你需要帮助，你就随便找一个人问就行，他都会特别愿意帮助你。 哎，我觉得这个倒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好多人对于以色列的固有印象就很严肃，可能他并不会那么的热情，对，但是实际上。以色列还是很好的哈。 对， 帅哥美女如云，然后人家又很热情，所以这样的地方怎么能让人感到不放松呢？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过两天马上4月19号、就是今年以色列的70年的独立日，就是它相当于他们的国庆。然后这个国庆的时间呢，其实你要去特拉维夫我觉得会非常值，因为它大家属于那种放松放假的这么一个状态，全都是庆祝。特拉维夫沙滩旁边大家可能会有就是自己还是休闲，然后有一些公园里头大家可能有地方郊外啊，他就去烧烤。然后而且还会有那种空中的这种飞行表演。 哇，好棒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去，我觉得你可能去 BBQ,然后你问人家说我能不能参与进来，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欢迎。就是 是吧， 是一个很热情很包容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地方哈。对，我觉得真的4月19号，这就是反正这几天如果要是你刚好打算这几天去以色列的话，那真的是值了。对，一定要去特拉维夫好好感受一下哈。上次其实像冰沁过来也说，因为他刚好赶上当地的一个节日，对，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是穿着各种各样特别的花哨，然后打扮呢， 普林节， 然后他说就一改往日以色列那种庄严肃穆的形象。 对， 就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是非常鲜活而且色彩明艳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对、嗯、因为他那个普林节、嗯、他去之前他还问过我说这个节就是会有一些什么特色呀、特点呀、我说就是有点你就会肯定会让你大跌眼镜，会让你出乎意料、因为他们去了所有人都跟我说，哎呀没想到以色列人这么会玩。 嗯，是的， 就是 成会玩， 就是变装变的你都是脑洞大开、全部都是这种，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在 party 就是在广场上开大 party 的这种感觉、而且他们去了大家会非常热情的跟他们打招呼、 对， 然后跟他们合影啊拍照啊，然后跟他们干杯啊，这种你就会觉得哎呀你原来想以色列人可能就是非常沉闷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没想到去了以后是这样的。 是的，所以说有些目的地哈，你不能说光是对它有一个固有的印象，你真得去到那儿，你才能真正切身的感受到它是怎么回事儿。 嗯， 对。那其实说了，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像人文啊、景色啊这方面。那在吃上面，它是以什么为主呢？ 吃是这样、其实大体上我觉得以色列人吃的东西还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他们素食可能相对来说多一些， 素食多一些， 而且他们比较喜欢吃胡慕斯。 胡慕斯是什么东西？ 胡慕斯就是鹰嘴豆磨成的一种 酱，鹰嘴豆泥是吗？ 泥，它的那个磨成那种酱的那种泥，然后呢，他们会配上披萨饼，这个都算是国民饮食。 哦， 然后这个披萨饼就是像一个口袋一样， 嗯， 你可以把它掰开，然后往里面放肉啊，放菜呀、然后再放一些芝麻酱，还有一些那个胡慕斯酱。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咱们的肉夹馍， 对， 就是 加了酱的肉夹馍。 对，加了酱的肉夹馍，但是它不光加肉，它还加很多蔬菜呀、然后一些什么，有一些小的泡椒啊，都可以加在 里。那岂不是很香？这一份基本上就是正餐了，我觉得。 就是，其实我觉得女生来吃的话，其实吃一个你就会非常饱了。 对，基本上一天的热量都能满足。你想，它又是芝麻酱，又是那个鹰嘴豆的酱，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高热量的。 对，而且营养价值其实也很高嘛。 嗯， 所以其实你要是吃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挺推荐的、而且也比较健康。 是的，就是在这种基本上街边都能买到，是吗？ 对，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它的街边饮食 啊、 你就是去了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 哦、 还有像法拉菲，就是也是鹰嘴豆泥、它弄成的打成这种丸子，它是素食的。 哦，素丸子。 对，素丸子，它经过油炸，其实真的跟咱们素丸子有点像 啊、对， 然后但是也可以放在这个披萨饼里面，然后加在一起吃。 哇、好棒啊。那如果要是说去他们那儿的当地的餐馆，就是其实也是可以像中餐西餐全都可以吃到，是吗？ 对，因为现在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嘛、所以现在你有时候在大街上也可以看到一些中餐厅、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建议大家到那边去吃当地的饮食。 对，你去都去了，你还是得体验一下。 对， 况且 他们那个饮食其实比较融合的、其实你想找到什么样的餐都可以找得到。 嗯，他们当地就是各种蔬菜是沙拉的形式还是说也是炖菜？ 有沙拉的形式、也有就是炖一些的这种形式、有不同样子的。 对，那其实还是比较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有一些菜我觉得还挺、跟中国的菜其实有一些像，有一些，因为有一个它叫沙克舒卡。 沙克舒卡。 对，它其实相当于就跟有点像、它因为它的配料就是西红柿跟鸡蛋。 哦、 但是咱们的做法是炒，把它放在一起炒、但是他们是把西红柿弄成那种酱的形式、把鸡蛋打在里面握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就是番茄酱泡荷包蛋的那种感觉， 番茄酱炖鸡蛋这种感觉、 我懂了。 但是口味其实跟西红柿炒鸡蛋有一点像，这个可能是中国人就是口味上比较相似的，会觉得很熟悉的这种菜。 对，最爱吃的一道菜。对，那吃上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了。对，无论是小食还是从它的这个正餐来看的话，就是在以色列我们都可以吃得很爽。对，因为吃其实在旅行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还剩一点点时间，我们是留给哪儿呢？是留给死海还是留给？ 我们就留给死海呗。 死海呗，行，那再来说说死海。死海大家还是会比较那什么，除了死海泥还有好多好玩的。 死海泥我觉得是最特别的一个、因为好多人就是因为我父母去年年底的时候也去了一趟，他们就回来给我拍的照片，就给我看的照片，就最兴奋的就是去死海的时候。 是吗？就呼的满身都是， 完全都呼的看不见是谁了 啊。 然后我妈发了一张我爸爸的照片，然后我乐的不行了，因为已经脸完全都看不出来是他了，然后自己还笑得特别开心，就完全糊得特别黑。死海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人去了之前可能还是会有点担心，怕飘不起来呀这种。其实你就到那儿就放松，一定要放松， 放松 往上一躺、 立马就可以飘起来。 是的，是的，就是千万你别用劲儿，一用劲儿你反而就翻过去了。我觉得， 对，因为你一用劲儿，它可能你就别扭啊，或者怎样的， 对对对， 因为它的海水的盐，就是它那水的盐分程度很高，如果你要进到眼睛里，会很沙疼的那种， 对对对， 你就需要立马去冲。 嗯， 但是你就如果放松的话，你完全进不了水的，所以就是放松，你肯定都能飘起来。如果经常有人会问我，那我要飘不起来呢？我说，那你要飘不起来，可能你就上国际新闻了。就是大家都可以飘得起来的。 对，那个浮力不是一般的大，就基本上我们如果要是说就体重不是过大的话都能飘起来吧。 因为过大它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 浮力也大。 对，因为你体重越大它浮力也大嘛。 对 对， 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啊，就是你别不要采取特别不一样的姿势，然后就是基本上你放松自己，把就像下饺子一样下到死海里你就起来了。 对，还有不要试图在那里面游泳啊，出口打闹啊， 是的， 什么之类的。 是的，那个就是如果身上有伤口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疼。 对，是这样。 嗯，然后顺便呢泡完了之后可以去带两包死海泥回来。对，死海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来到了以色列就是肯定是不容错过。另外呢像一些海法呀这样的城市也都是大家去到的一些比较经常的大家也很喜欢的地方哈。 对， 今天呢我们分享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对，我觉得无论是它的从人文啊还是从它的建筑都会给人非常别样的感受。对，那你去过这么多次的以色列，给你最直观的感觉是什么呢？ 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包容吧。 包容， 对，就是它差异性其实很大， 嗯， 而且是一个非常融合非常有多样性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因为其实我每次去从北到南， 嗯， 你就会看窗外的景色，你就会觉得差别特别大，因为北边都是绿树，绿树成荫，但是呢你从耶路撒冷过去再往南边开，就是往死海这边开，你就会越来越觉得很荒凉，就是沙漠的地方。其实沙漠那边徒步啊这种也是非常好的， 沙漠 沙漠吉普车呀，或者这种骑自行车呀，这种轻户外的这种活动都 是 非常好。然后这个就是让我感觉以色列是一个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你在这十天的时间里头你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这种风景。 嗯， 你去到哪儿你都会觉得哎好像跟之前不一样。 是， 你去耶路撒冷你就会觉得哎有点严肃，是历史很厚重这种感觉，但你去特拉维夫你就会一下就活力满满，夜店，然后 对还有夜店呢， 然后海边就是去冲浪，这种游泳这样都可以。 好棒， 就是所以你会觉得差异性很大，而且又很多样化。而且你看其实你到以色列会看到人的肤色呀，甚至肤色呀他们都头发颜色什么这些都不一样。因为很多犹太人他当时都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然后他回到以色列，而且他带回来的不光是自己的外貌，他还带回来各种饮食习惯呀，然后各种不同的菜系派别这种，所以你会觉得你想在这儿找东西就非常容易。 是的， 你很容易，它是一个非常融合然后很包容多样性又很强的这么一个地方。 是的，以色列真的是就可以说不管你去以色列待几天，每一天你一睁眼都是鲜活的，都是不一样的。对，好啦，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刘威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以色列哈。 谢谢， 对，下次有时间再来，然后我们再可以分享一些其他的部分。 好， 对，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道道，别忘了晚上还有我们的直播9点钟，如果你还想听的话那记得听我们的重播吧。好，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Mejor, muy lejos de mí. Que olvides que estoy muriendo por ti. Ya voy de salida y me llevo mi vida. Y no es novedad.